在美国艾奥瓦州有一个小学生，他的名字叫 Jackson。 他有一天当他回到去学校的时候，他是将他自己一头的很漂亮的头发是剃光了。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是因为他很锡他的爷爷是患了癌病，在化疗的过程当中呢，就令到他那些头发即是剥落晒，感觉到很沮丧很不开心。所以他的孙 Jackson 为了呢，即令到他的爷爷不要那么孤单，不要那么难过呢，他就自己呢，即去飞光了自己的头，就希望可以陪下他的爷爷。但是估不到呢，即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他回到学校，同学见到他这样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异样的眼光，就在那里去嘲笑他，这个光头仔来的，正一好像患了 cancer 这样。慢慢呢，即是跟他一起踢波的那些同学又去疏远他，一起上学的同学呢，就藉口呢去回避他，他被孤立，他被嫌弃，被无情的去嘲笑。他妈就将这件事跟学校的校长讲，所以个校长 Tim 他觉得他需要做些事，所以就他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。他有一天呢，就是去到学校的时候，就叫晒所有那班的同学和那些的老师，然后他就拿了一条毛巾，拿了一张凳，当着所有的同学的面前，他就请这个的 Jackson，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剃光我的头啊。于是乎这个 Jackson 就很开心地样去帮个校长 Tim 剃光了他的头，然后校长就跟那班的同学说，他说请你们是记得，我们永远不会明白人家是经历过些什么。当你开始呢，你想去指责人，去批评人之前，最好呢就是想清想楚。就算人家表面上看来是几咁不在乎，几咁潇洒都好，可能人的内心都可能是受到伤害。是因为一个这样的举动， Jackson 再一次去给他的同学去被接纳，他再一次的有同学跟他去 high five 去支持他这个的行动。这个是一个连率的行动。我们去看马太福音八福第五种的福气，就是第五种的幸福的人生。耶稣他说，连率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率。我们看呢，即是在不同的福气当中，每一个的福气之后都会带着一个不同的祝福，但是去到第五个祝福的时候呢，就是你要做在人身上的那种的动作呢，上帝会做在你的身上。你去连率人，你就会得到连率。我们之前有讲过，哪一个会连率你呢？这个是一个的神圣的被动词，就是当你去连率人，你去宽容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上帝他自己对你的那种的连率，那种的宽容。是不是很熟啊？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讲啦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都知道，其实在圣经里面亦都是这样讲啦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至第十五节，他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。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，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去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耶稣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就会得到你所做过的那些好事。什么是怜恤呢？我们是不是一个怜恤的人呢？英文说一个 merciful heart， 有一个怜悯的心。或者我们就从圣经，从这个字的不同的经文，不同的翻译的当中，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个有怜恤的心的人，他大概是会有三方面的表现。第一是体谅，第二是宽容，第三是关心。怜恤第一个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体谅，是去体谅到别人的感受，体谅到别人的需要。圣经有不同的翻译对于这个怜恤，有时候翻成为怜悯，有时候翻成为慈悲，有时候翻成为仁慈。怜恤这个字的希伯来，这个的希腊文，是那个字根原本就是指我们的内脏，是我们的五脏六腑。即是你摸一下你自己的内脏，是一个即是最脆弱最容易受伤的地方。你有什么不舒服，你会摸一下你自己的身体。也就是说 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去怜恤的时候， 我们要尝试有一种所谓的身同感受，去了解人的想法。有人这样讲，他说怜恤是什么？怜恤就是渴望愿意去努力的去进到别人的内心世界的里面，切身处地去体会人的情况，直至我们能够可以用人的眼睛去看，用人的思维去想，用人的心来到去感受。也就是说我们要尝试去认同别人，去认同人哋。你读过心理学，你读过 peer counseling， 你都知道，你认同一个人唔等于咧你系要去同意一个人，系咪？你系认同佢有咁样嘅感受，你认同佢有咁样样嘅习惯，你认同佢有咁样嘅见解，你唔一定要去同意佢嘅感受，同意佢嘅见解。但係当一个人佢最需要嘅系咩呢？就係你去明白佢嘅感受，係明白佢自己心里面所想嘅。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呢？就係要放低我哋自己。放低我哋自己嘅私心。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都听人这样说的，如果是我呢我就不会这样的了，如果是我就不会这么害怕青的了，如果是我呢我就不会这么蠢的了。 OK， 如果是你嘛，但是他不是你嘛，怎样才可以着到在人家那对鞋那里呢？就是要有一种的体谅，这个就是一个怜恤的心。我们是做不到，很多时候都做不到，除非我们愿意去用神去怜悯人的态度，即神去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人，用神去关心人的态度去关心人。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将我们的自我中心，我们的自私逆转过来。在上两周在 Facebook就報道了一個發生在香港的這樣的故事，一個的事件，就是講了有兩母女，她搭巴士，這兩母女去搭巴士，沒有戴口罩。如果你住過香港，在這樣的情況，你就會知道呢， 全个巴士的人都礼住他们这两母女。为什么你们不戴口罩？过了一阵，有一个乘客忍不住去跟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不戴口罩？那个女后生的那个就说，她说我们没有口罩。没有口罩做什么出街啊？因为我妈要去洗肾。突然间那车厢又静了一静，然后有人问，那你妈要洗几多次肾？一个礼拜。我们要去三次。没有口罩，但是都是要去洗肾。所以突然间就有一个乘客，他就拿了两个口罩出来，他说只剩两个口罩，不如你们现在戴着先。然后陆陆续续也都有一些人，他将自己可以多出来的口罩就送了给这两母女。这个是一个连率的动作，我们要尝试去体谅别人的需要。这个也是在耶稣讲到八福第五种的人生里面我们需要做的，就是互相的去体谅。体谅，连率第二个的意思是宽容。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字，宽容就是宽恕和包容，是人家做了一些事去到你的身上，可能他真的一百个不对，他是完全错了，做了在你的身上，讲了一些说话去得罪你，或者在这个疫症的期间他做了一些很自私的事，很不对的事，是抵被人骂的。就是正正是这样的时候，他更加需要别人的宽容，对他的原谅。容不容易做到啊？不容易做到，很难做到。在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就讲到一个的主人和一个的仆人。那个仆人欠了个主人1000万的银子，他还不到，没得还，那个主人动了慈心，就赦免，就不用他还，宽恕了他，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宽容的心。这个领受到宽容的这个的仆人，就去跟他另外一个的同伴去说，你欠我10两银子，如果你不还的话，我就拉你去坐监。而这件事就传到去给这个的主人知道。所以那个的主人怎么跟他说呢？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，他就说，他说你这个的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他说你不应该去连率你的同伴，像我连率你一样吗？其实人就是这样的了，我们得到恩惠，我们得到宽容，我们得到怜悯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开心，我们很多谢。但是换转头，我们能不能够同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别人呢？我们不一定可以做得到的。宽容，真正的宽，真正的怜恤，是包含饶恕的心。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 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在短短一节的里面，用了三个不同 的动词来到去形容什么叫做怜恤，就是你要用恩慈的心去相待，你要存怜悯的心，你要彼此的饶恕。大卫他犯了罪之后，他犯什么罪你自己都知道，不用我多说。他犯了奸淫罪，他犯了杀人罪，他知道自己做错。当他犯罪得罪了神的时候，在诗篇51篇他的祷告，他第一句的祈祷的祷词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神啊，他说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当人做错事的时候，他需要一种的怜恤，这种不是只是体谅，这种是一种的就是饶恕，就是一种宽容的心，以致令到我们能够可以去开放。当你愿意去饶恕一个人，当你愿意去宽容一个人的时候，是你幸福一点，还是比你去饶恕那个人幸福一点呢？你自己想想，是你自己幸福一点的。因为你不需要成日都要拿住口面去耿耿于怀，去记住人的不啱的地方，死都不放手，是直至到你可以放开手，你 去伸出你这个的宽容的心的时候，哪一个才能够得到释放呢？是你自己得到释放。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的饶恕，在封城关闭的日子，大家逼着要来在家，长时间的在这里相处，一定是会有摩擦的，一定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，要吃些什么，可不可以出街，戴不戴口罩，要不要洗手等等。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是更加需要有一份宽容的心，以致到我们能够可以去建立一份爱的关系，是因着我们跟我们最亲的人多了相处，希望这份的相处不是带给我们有更多的仇恨，而是带给我们有更多的关爱。所以怜恤第三方面就是关心，就是关爱，去关心一个人。怜恤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出现，通常是用怜悯这个字来去表达，而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含有一个就是在妈妈的肚里面的那个的意思，在妈妈的母腹里面的这个意思，也都有些翻译直情就是说这个就好像妈妈的子宫一样，就是去孕育自己的宝贝的那个的地方。也就是说 当圣经提到一个的怜悯或者怜恤的时候，那种的情景就好像一个妈妈，她很小心翼翼地去保护她自己的 baby， 去照顾她，去关心她，一个一动的一个这样的动作。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会用尽我们所有的方法去保护我们自己的亲生 baby， 这个也都是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关于神的特质。当我们去提到就是mercy， have mercy on me 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跟即是我们的老板说你可不可以给多些怜悯我啊，也都很少呢，即是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你可不可以给多些怜悯我啊。我们都知道是哪一个在哪里可以找到怜悯，真正的怜恤，这个是可以说 是上帝，是神他自己的代号来的。当我们求怜悯的时候， 我们知道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求怜悯。 在之前的教会，从过去那二千年，从中世纪一直去到我们八十九世纪的时候，教会的崇拜是经常去重唱的一首歌是什么呢？就是怜悯颂。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怜悯颂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，我们一定或多或少我们做了一些事，我们 是得罪了人，是得罪了神。哪里才可以去找到这一份的怜恤的心，去带来给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安乐一点呢？是从上帝他自己的手里面。所以当我们说是要有一个的怜恤的心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将我们真正 的关心去 带出来，是藉着上帝给我们这一份的怜恤，我们将这份的怜恤的心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。路加福音第十章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就是当有人去提到这个十诫里面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的时候，就有人问到底哪一个是我的邻舍，以致我可以去爱他。耶稣就讲了这个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可能你们都很熟悉了，是不是？一个犹太人被强盗去打劫，拿了他的钱，还要打到他重伤，躺卧在地上奄奄一息。有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经过，没有去停下来去帮他。第二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又经过，也都没有去帮他。直至有一个的外邦人，就是撒玛利亚人，他就见到这个受伤的人，他就停下来去帮他包扎伤口，送到他在一间旅馆里面去资助他的药费。所以直至到今日，撒玛利亚人是成为了一个就是我们做好心做好事的一个的标记。这个不就是怜恤咯？在旧约先知书里面的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是这样讲的，先知就代表神来到去发言，他讲了这句的说话，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，他说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我不要你们只是在这里读经祈祷，而没有了怜恤的心。如果你们天天来到去祈祷读经，但是没有去关心你身边有需要的人的时候，我宁可你祈少点祷，你读少点经，你不如走去多些去关心你身边里面有需要的人。在新约圣经，耶稣两次引用了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，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耶稣两次的去引用这一节的经文，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他跟法利赛人讲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虔诚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至到第十八节，耶稣的门徒他领受到这个道理，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失住怜恤的心，那你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他说小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另外一个的耶稣的门徒雅各是耶稣的兄弟，雅各书第二章，他说如果你看见弟兄或者姊妹 他们赤身露体，他们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但是却不给他身体所需要的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真正的怜恤是带来怜恤的行动，是真正的去伸出援手。我昨晚我就 send 了一个的 email 给大家，就是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， 就是在我们隔离的国际大学，有一班的国际的学生，他们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，学校关闭， cafeteria 关闭了，所以他们没办法可以去餐厅里吃东西，也没办法可以在学校里面去打工，去赚回外快，所以他们在物资上面，在经济上面都有些缺乏，以至到学校的校长他要就 send 了一个通告出来，看看有没有教会，有没有其他人能够可以去帮助这一班有需要的国际的学生。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需要，教会的长老会就很快脆，我们就决定了我们要去支持这一班的学生。虽然我们过去那几个月教会的奉献的金额是非常的低，不过我们仍然凭着信心，我们捐了5000元去给TIU， 希望能够可以去帮到少少手。也都我们有一个的 food drive， 希望能够可以去集到一些物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们只是尽了少少的微力，我们是在这里去实践圣经的教导，不是只是坐在这里去听到，而是让上帝他提醒我们这一份，他说你们要去怜恤你身边的人，以至到你们自己可以去经历到上帝给我们这一份怜恤的心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我们伸出怜恤的心，我们拥有怜恤的心，我们的回报，我们的回馈，就是经历上帝对我们的怜恤。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很难可以去活出一个真正爱人的心，我们很难可以去有一个实际的爱人的行动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顾虑，我们有很多的老我，我们自己的性情，我们自己不一定可以放得低。但是神，既然我们已经经历了你的赦免，经历了你给我们这份的恩典，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能够可以好像我们的主去怜悯人一样，好像我们的主去宽容人一样，好像我们的主去体谅人一样。我们为我们自己祈祷，在这段这么不方便的一个时刻，神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检视我们同你的关系，以至这段的时间就成为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踏脚石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 阿们。